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18面，718面倒数第七行最后一句看起，倒数第七行，如宗耀云，此言佛智是总标句，下至四句各显四智，不思议智者是尘俗作之。尘是成就，成就所作的这种智慧。尘所作之是转前五识所成就的。前五识是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这五识也是果上转。五识，前五识跟第八识果上转。最重要的是六气。六气是阴上转。所以你从哪里转起？从第六、第七。第六怎么转法？不执着，就转第七识。不分别呢，就转第六识。所以一定呢，从第七先下手。那么这个智能做不思议事。事就是事业。给你举出一个例子。譬如一念成名。我们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永灭多劫重罪。这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吗？真有。随便念一句也真有。这个力量不在现前出生。这一念呢，你听到了，或者你自己念这一声，自己念一声比听到的力量更大。无论是有心无心，你看连听到看到阿弥陀佛的像，看到阿弥陀佛名号这几个字，无论是听见叫一粒耳根，看见是一粒眼根，阿赖耶识的种子永远不消灭。只是语言不成熟。什么叫缘呢？你没有真心，你没有发愿，你没有真的用心去念，这叫缘不成熟。如果缘成熟了，那个作用就太大了。缘成熟了，一念成名，确实像经上所讲的，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永灭多劫重罪这种念佛，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妄念都没有了，这个效果就能产生。啊，你要问为什么？这里头有道理。佛在经上常说，我们听了也耳熟了，但是不懂他的意思。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里想什么？凡夫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想什么？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啊，中国人常常七情五欲，想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不好啊。啊，这些欲望啊，欲望必然引起你的烦恼啊，脾气。那头一个四大烦恼一定跟着起来了啊，我见就是自私自利啊，接着贪嗔痴慢全起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引导你到哪里去？啊，佛法讲啊，六道轮回有两种引力、业力。第一种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是这种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就先到哪里去。啊，如果说贪的力量太强，啊，就引导你到恶鬼道。啊，贪心变恶鬼呀。嗔恚的力量强，就引你到地狱道。愚痴的力量强，就引你到畜生道。那不是好事情啊。啊，到哪一道不是任何人决定的。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啊，阎王没这个权利。天王也没这个权利。啊，完全是自作自受啊，是你自己造的业力牵引你走的啊，你不能怪任何人呢。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算不错了，什么业力牵引着我们到人道来呢？佛法里面讲无界是善啊，起心动念呢，不忘无界是善，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念头一起就会想到无界是善。啊，是恶我决定不做，是善可以。这你不是人生啊，我们中国人讲凭良心啊。啊，你在这一世当中，无论是处事在人接物，都能够凭良心啊，不会做坏事，来生还会到人道来。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过去生中修过这些法，所以这次得这个果报嘛，得人生嘛。啊，人生难得了，我们得到了。得到人生，人生最可贵的是闻佛法。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又得到了，真是太幸运了。啊，有缘闻佛法，这也有因呐。过去生中曾经学佛，啊，供养三宝，爱好经教，哎，这生才遇到。那遇到之后能不能成就？这在今生就可以决定。啊，世事的因缘我们现在都兑现了。啊，今生要努力提升呢。啊，遇到了佛法能信。能解，这叫有善根。你的善根很深厚。啊，真肯干。真正发愿往生净土。真正的阿弥陀佛能够把欲望不好的习气统统放下，这叫有福报啊。啊，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我们的善根就很厚。啊，我遇到了我能信，我能够理解。我真正发愿，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啊，这一生当中，我就是想到极乐世界，就这一个念头。啊，其他念头全放下，统统放弃了。啊，我就走这一条路。这个福德因缘就不可思议。为什么？你决定成就。那像善导大师所说的，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掉啊。啊，这个机会真正把它抓住了，我们这生成就了。功德圆满了啊，这就叫成所作之啊。啊，这个果报之殊胜啊，能生界外生报如是等事啊，这是不可思议。啊，在第二个呢，不可称，不可称之是妙观察之。啊，称是称赞，无法称赞的。啊，这是第六识。啊，此智呢，观察不可称尽。无量无边的境界，啊，这不可成尽啊！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为一切法如梦啊，如幻如梦，非有非无，立言绝律，非。著言者所能称量，是故名为不可称之。 这实在是不容易。如果不读大乘经，你决定不知道。你会把一切法都当作真的，以为真有。这个一切法包括极乐世界，包括十方一切如来的刹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金刚经上跟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现在这一桩事情我们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真正清楚明白了，那就得该放下。现在还没有放下，那就是还是不是十分明白。放不下嘛。这就是半信半疑。真正相信没有疑惑了，肯定放下了。所以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念，最好每天能念一遍。经文不长，记得很熟，不必看字也能背诵。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这是讲凡人起一个念头，几念几相几时，佛是这么问的。弥勒菩萨的答复，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念到这里就够了。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切法如幻如梦，非有非无。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了，解释这两句，可以说是究竟圆满了。为什么如幻？为什么如梦？为什么非有？为什么非无？弹指之间，32亿8000年，多少个念头啊？320兆啊，一弹指啊。我们一秒钟弹得快，大概可以弹5次。要以一秒钟做单位，是1600兆。一秒钟1600兆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物质现象。世尊所问的几相是物质现象。弥勒菩萨讲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就是相。形皆有实。实是什么呢？受想行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通通有受想行识，念念是独立的，念念不相同。凡夫不知道这个事实， 凡夫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就是这一种相似相许相所产生的幻想，如幻如梦啊，非有非无啊，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啊。大乘教的佛常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包括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没有例外的 啊所以立因绝律啊，你说不出来 啊你也不必去想它，绝律是不去思考它了啊，不必去解说它了。世间人离不开言语，言语对他无能为力啊，言语说不出的啊。思想呢，思想想不到的，言语道断，信心出灭，这叫不够诚挚。大乘广智是平等性质，这是第七摩那识啊。此之广度不同小乘，为有无我，故无不我；无不我，故无不等觉。啊，等摄是什么呢？悉皆平等摄受，以此同体之力，普在无边有前，戒令同至无上菩提，是名大乘广智。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这是实在说把咱们那个小心眼打破了啊，把我打破了。莫那识就是执着的我啊，六道里头造作一切不善的罪业，它是根啊，所以八识里头染污最严重的就是叫染污意啊，这个染污就是自私自利啊，其此之转莫那了，就为平等心智了。这个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但心量大了啊，这是你自己本来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所以他不同小乘，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小乘虽然破了身相，我见没破啊，也就是说小乘把第七识破了一小部分啊，不执着身生活了。他执着什么生活？灵性生活。这一执着呢，执着是迷，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智慧， 什么叫迷？啊，有执着呢，这就迷了；不执着就是智慧，不执着就是平等心智。啊，怎么知道我的莫那识破了？啊，转世成智了，从你内心深处去观察，你没有自己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你就悟了。啊，你对待一切众生跟对待自己一样，决定没有分别，这叫开悟了。如果还有分别，你没有开悟。啊，所以真正转莫那为平等性质，为有无我。啊，这个有是指活动。啊，你在活动里头没有我，无我故无不我。啊，没有我，我在哪里呢？一切万法皆是我。啊，这就要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自己的真心，识是自己的阿赖。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呐、啊！真的就跟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当梦醒来之后，哎，刚才做了个梦，还清清楚楚。啊，梦中所有的境界不见了。啊，如果梦中觉悟了，你就可以大行菩萨道啊，广度众生啊。梦中还执着自己有个身体，啊，那你是凡夫境界。你不能做佛事，佛事是教化众生的事，是帮助众生觉悟的事，叫佛事。啊，佛事反过来就是轮回事，不是做佛事，你就做轮回事。轮回事就是造轮回业啊，造轮回业是永远不能脱离轮回，轮回里头跟着一切众生啊，结缘，结缘啊，善的是结缘，恶的是结缘，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那真叫苦不堪言啊。所以觉悟的人呢，再不干这个事情了。啊，以前不知道干了些傻事，现在再不干了。啊，说自己再不干了，自己没把握。不知不觉他又干了。啊，这什么原因呢？习气太重，在六道里头住的时间太长了， 染上许许多多不良的习气，这些习气在操纵你啊，这个习气佛法里的称它叫魔啊。啊，八大人就经讲四种魔。那四种魔里头最麻烦的，五阴魔，完全是自己。啊，五阴是这个身体，色、受、想、行、识，成就这个身体。啊，色是肉身，受你是有感受。那里面阿赖耶识里头的业习种子，会让你有苦乐的感受。外面的境界，人事境界，物质环境的境界，都能够让你升起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些感受的时候，你会有反应的。啊，顺你心的去生欢喜、贪念；不顺心的，就起怨恨。那这就造业了。啊，是你自己无法控制的。啊，起心动念就在造业了。身心才就造作，那个业的力量就更大了。所以处理六道轮回这多么难。那在一般来讲，人想脱离六道轮回他做不到啊。佛法叫你修行，叫你断烦恼。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你才入门。就这个入门，我们现在一般人一生做不到，那后面就不必说了。必须见思烦恼断尽，你才能超越轮回。见思烦恼断尽是阿罗汉呐。华严经这大乘，大乘十信位的菩萨到第七信才脱离六道轮回。啊，六信还在色界天修行，还出不去。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正因为这个事实，世尊为我们特别介绍净土法门，介绍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这才有救啊。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有待业往生，我们的烦恼习气每一段都能去。啊，一品都没有断也能去。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可是佛说的很清楚，可以待业， 但是这个业呢，一定你要把它控制住。啊，不需要断，但是一定要能控制。这就是说，只待旧业，不待新业。啊，你现在还在造作，那这个待不了。过去造的，昨天造的，可以待；今天造的，不能待。所以今天呢，今天我不造了，行，今天不造可以。可是不造不行啊，念头不会断了。啊，净宗有个妙法，叫你造什么业呢？造阿弥陀佛的业。啊，你就想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念。哎，这个方法就行。这个方法真的，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那无不我，故无不等是，等是平等。是是是是我。戒瘾呢、啊。阿弥陀佛转八十乘四十，转莫那时乘平等性质，这个经上讲的大乘光智就是平等性质。所以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对待，没有说喜欢这个讨厌那个，没有。你天天念佛，佛欢喜你；天天造无逆事物，现在回头了，我不再造了，阿弥陀佛还是喜欢你，一样，绝对没有差别。啊，现在继续再造，那就没法子了。啊，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权不在阿弥陀佛手上，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自己真想去，真把烦恼习气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啊，谁叫他来接我们呢？我们自己要他来接。啊，他跟我们是一体。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不要把我跟阿弥陀佛当中画个界限。啊，这是我，那是阿弥陀佛，你就烦恼习气在。当中界限没有了。啊，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我跟极乐世界是一体。啊，娑婆世界无著卧室。我在这里修行有困难，不能成就。我今天要把娑婆世界暂时放下，我一心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到极乐世界是为了成就自己。 怎么成就法？要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成就。成就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平等摄受一切众生。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个力量啊，让临命宗师阿弥陀佛来迎接，不是别的原因呢。啊，六道轮回受果报，自作自受。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啊，也是自己的一念心的，啊，跟佛一体，跟佛相应。你把这个道理搞通了，事实真相搞明白了，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念老底下的解释的好啊，你看幕后这两句，以此同体智力，这个智就是平等心智，就是大乘观智。啊，佛跟我们同体，啊，普在无边有情，他有这个能力，遍法界虚空界。不知道有多少有情众生啊，不是指我们地球上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啊，诸佛如来都在宣讲无量寿经，都在劝导大家往生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的世界，啊，众生有一个念头希望往生，阿弥陀佛就有一个分身，啊，就有一个化身去接引。戒令通知无上菩提，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帮助你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果觉。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本觉之上啊。啊，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么样殊胜的人，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乘光智。下面无等无论，最上甚至者，正是如来。大圆净智啊，十转本实，本实就是阿赖耶啊。那我们就晓得了，第七、第六、前五都是从阿赖耶延伸出来的啊。阿赖耶是本实，十转本实，方归心源。这个源跟源头的源是一个意思。啊，你真正回归自性了，你真的无上菩提。你成就了究竟的佛果， 啊，一切种尽，这个种是种种啊，一切种种境界啊，上到诸佛如来，下到阿鼻地狱啊，情与无情，这一切种种境界无不圆照，圆是圆满，一个也没漏掉啊，照是照尽。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妙觉如来照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种种境界。此一之中，这此一之中啊，是指的大圆觉知，有五殊胜呐，啊，五种殊胜，如解脱身。二乘同德，啊，解脱是自在了，声闻缘觉也能得到，声闻缘觉没有转世成智，啊，他们居住在四圣法界。法身般若没证得，解脱呢就证得半个解脱啊？为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这是小乘苦。他如是尽智，正是发生非彼所共啊！大圆尽智是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化身菩萨转八十乘四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所以小乘还没得到，是非彼所共，故曰无等。那无等是没有跟他相等的，这是第一个殊胜。那如前三智，大圆净智前面啊，三种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三种智菩萨见得啊，慢慢的得到大圆净智，为佛等证，更无余类，所以叫他做无人。为什么说无等无人啊？转阿赖耶成大圆净，这一转他就成佛了，这一转呢，菩萨就脱离十法界了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也是一场梦。阿赖耶一转成十法界，十法界就没有了，就像醒过来了。清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如来十宝庄严土。换一句话说，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现前。一真法界现前了，为什么呢？不用妄心了，阿赖也是妄心，大圆净智是真心， 啊，妄心永远离开了。啊，从此以后用真心，不用妄心，这成佛了。啊，佛用真心呐，凡夫用妄心。啊，设法界都是凡夫，六道是内凡，六道之内的凡夫，声闻缘觉菩萨佛是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为什么是凡夫呢？他用阿赖耶，他不是用大圆镜，阿赖耶一变成大圆镜，他就用真心了。用真心，阿赖耶现的境界是十法界，十法界没有了。啊，真心所现的是十八图。所以经上常讲化身菩萨诸宝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都叫做阿惟越致菩萨。啊，所以这是唯佛顿证呢，更无余力，这是无论。啊，论是跟他相同的，啊，没有相同的，叫无论呐，无等无论，啊，过于不思议之为罪，啊，欲于不可胜称之呢为上，宽于大乘广之呢为圣，啊，这是第三、第四、第五个圣，殊胜呢，所以称他为无等无论最上圣智。这解释这一句，啊，谁真得的？阿弥陀佛真得了，释迦如来真得了。十方一切诸佛都证得了，无等无论最上甚至，每个人都有，是自己你自信里头的智慧。师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如来智慧就是此地所讲的无等无论最上甚至，啊，一切众生皆有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再往下面看，又会疏远。不了佛智者，盖以佛智之不可思议。啊，对于经上讲佛的智慧，他又怀疑，哪有这种事情啊？啊，如果你今天跟别人讲，啊，这种智慧，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说这是假的，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个？哪有可能？完全用凡夫的知见来度量佛菩萨圣贤的境界， 啊，这种现象在现前社会是非常的普遍。对学佛的人来说呢，这是严重障碍。换一句话说，他自己真有啊，但是他真不相信啊。佛经上所说的全是心得啊，佛不说假话，佛自己真得了，他知道一切众生都有啊，你只要肯相信，你的智慧能力可以恢复啊，你不相信呢，永远不可能恢复，你迷到底了。啊，因为疑佛知，不可思议，不悟如来所以大也。他没有办法觉悟啊，自性本体能生万法啊，万法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念佛往生为佛之所见，啊，见识见利，阿弥陀佛，无等无伦，最上甚至见利西方极乐世界，皆因没有觉悟的众生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开悟啊。那么你现在以怀疑啊，以是故为不了佛知啊，你怀疑，你不相信，是你不了解佛的智慧。啊，不思议智者，佛之智慧深广而不可思议，故云不思议智。啊，念佛往生，为不思议智所立。啊，一事故呢，为不了不思议智，你对佛不思议智也不了解，不可称之者，为佛之智慧众多无量，而称说不尽。故名不可称之，念佛往生为不可称之所称，真是成就啊！一事故名不了不可称之，大乘广智与诸法门知之穷尽，就是刚才所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 叫大乘光智啊。啊，念佛往生为大乘光智所感，以是故明不了大乘光智，无等无论，最上甚至啊，未分高处。啊，这是根本的，这个四种智的根源。啊，四种智的本体，四种智是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起的作用。啊，这个叫无等无能最上甚至，经此念佛往生，为无等无能最上甚至所发。以是故云不了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上至三说三种说法互相发挥，经言书简述其要，讲得很简单很扼要，宗要呢则广言其意。啊，把这个事理讲清楚讲明白了，会说他把它回归经中。念老把这三种注解通通揭露在此地，故并落之。这个难得了。我们看这段经文，看三种祖师大德的注解啊，所以这个注字好啊，这个注是即古来祖师大德啊，这个经论解释的大乘啊，在这个注解你全都看到了。啊，对我们断疑生信呢，确实是有极大的贡献。啊，我们不能不感谢黄念老居士。再看底下一段。经云：以疑惑心者，以不能信了佛之，故生疑惑。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疑有四个意思：以下了广释、谈鸾、圆晓、蕴谛，并兼取警心。注释的经义简化其文字而众说之。啊，下面再看看谭鸾法怎么说的，圆晓法是怎么说的。圆晓是韩国的，蕴谛是日本的。啊，再进去警心，金星是中国的，你看看这些中外祖师大德，他们对这五种智的解释，啊，不信五种智是怎么回事情？啊，来做一个总结。业者，不信。不思议之，故以但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极乐。不知 不思议智有大威力了，非思量所能及，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自舍他舍，千变万化，无量无边呢，安得以凡夫有爱之情识，以彼如来无爱之妙法。我们看这一段，不思议智啊，智慧广大了，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的思量、言语啊，意是议论，是言语，是有范围的，是有限的。啊，智慧呢是没有限的，以有范围的思量，第六意识，佛说了，第六意识能力是法。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圆到阿赖耶。啊，这么大的范围，啊，其他的这个智，没这么大的能力。啊，但是它圆不到自信。这就是它有限的。我们凡夫包括十法界啊，十法界以内的没有转世成智。那换一句话说，我们都用第六意识，所以它永远不能见性。啊，如果学佛了，对佛能够升起信心，啊，知道什么呢？佛已经转世成智了，不再用妄心了。啊，八十是妄心，不是真心。他不用妄心，他用真心，真心没有障碍了。啊，什么障碍都突破了，妄心里头有障碍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生了疑问啊，怀疑，只是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净土。这就是不知道阿弥陀佛不思议智的能量之大，能保证你往生啊！你不相信他，那你带着怀疑的心念不念？还念，试试看。这样的人就生边地，生一尘。如果他 不相信也不念了，那就去不了了，那就得继续搞轮回了。啊，对佛的智慧，说佛有这么大的智慧，恐怕是假的。啊，大概是都是赞叹的，不是真的。啊，这是什么呢？善根不够啊，会找这个麻烦啊。这下面跟我讲道理，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心则合，两个力量就合起来了，不信呢，这两个力量就分散了。自利是自己，他利是阿弥陀佛。啊，一切万法啊，自利是主啊，是真因呢、啊。他力是助缘呐、啊，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如果与我们自己不相干，那到那里去真难呐、啊。为什么说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决定可以去呢？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变的，也是我心变的。我心要不变，极乐世界我怎么去？他变了，极乐世界在哪里？我的心没变，我不能去啊。我的心里的也变成极乐世界，这一结合去了，这么个道理、啊、这不可以不知道啊。为什么自信只有一个，相有差别，性没有差别。这个道理想通了，我们这个疑问疑惑就化解了啊，我们两个人像不一样，性一样。啊，比如我们看电视画面，电视里面很多人。啊，我也在其中。啊，画面就是真性。我们每个人是妄性，妄性不一样啊，真性一样啊。你都是一个屏幕所现的，你离开屏幕什么都没有啊。啊，所以心心识别。啊，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阿弥陀佛跟我都是心心一个心。啊，识别呢是不是一个。现在问题就是，心是一个，识也是一个。啊，我们这个识也是在那里分别执着阿弥陀佛，执着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就合了嘛。啊，所以心就合了，合一了。那怎么不能去？啊，不信呢，那就隔离了。自是他是，还原观，三种周边第三句所说的含容空有，我要摄取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摄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摄受我，阿弥陀佛也摄受娑婆世界。这是自摄他摄。千变万化了，是出生无尽呐、啊；无量无边呢，是周边法界。我们用还原观赏这三种周边来看这个经文。安得以凡夫有爱的情识啊，这是讲一般不相信的人，有怀疑的人。怀疑什么？他有障碍。以彼如来无爱之妙法。爱从哪里产生的？不信就是爱呀、啊。诚信障碍就没有。下面举比喻来说，其指一面之镜，能显万象。用镜子，这一面镜子能照见外面境界，圆镜通通在里头。这一面镜代表什么？能容能摄，显示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镜子自利能把他利融入自利里头，自他不二。千年积星一火烧尽。你堆积这些柴火，堆积了一千年，一把火烧干净了。这个千年堆积柴火是罪业呀，无量界来积的罪业了。一把火是什么？智慧光明啊，你觉悟了，你觉悟了，罪业就完全没有了。不觉悟，这个罪就重啊，你要受啊，觉悟了，罪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一切法都是空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可是你要是迷，你要不觉，那个罪会产生罪报。其实罪报也不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你都做噩梦，梦中你要受苦无不是自作自受啊。下面总结，故智心意念成名。这知心两个字重要不是有心有心无意，不是这个知心是真诚心，真诚到基础，念一声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临终十年必定往生，有何足意呢？那有什么好意的？你就相信了所以理一定要明了。不思议之， 就是尘所作之。第二，二者不现，不可称之。不可称之就是平等性质。不了佛智，体觉对待，对待就是对立。那佛智里头没有对立，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我们今天转不过来，对立没放下，啊，有喜欢的，有讨厌的，这就是对立，不是不平等啊！佛指积觉对待，我们是佛，这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佛智积觉对待，这是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不求佛？为什么我们还搞对立？啊，立过绝非，没有过也没有非。为什么？对立才有，不对立哪有过哪有非？贪乱思淫，不可称之。这言佛之绝。称了，佛之绝称了，不可称量。非相形待呀，不相对待。佛之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啊，不相对待。这何以言之呢？法若是有。彼应有，知有知之。法若是无呢，亦应有知无知之。有知道有的智慧，有知道无的智慧。啊，那法要真的有啊，法要真的无啊。诸法立于有，这一切法非有非无。那怎么办？故佛名诸法，则智觉相待。佛的方法高明。他怎么明？于一切法中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时候直觉对待呀、啊，也就是相对的这个念头消失了，啊，这个境界里面，你能说得出一句话吗？真叫言语道断，心性出明。你能说出的是相对的， 不是相对的，你说不出了。你能想象的是相对的，又能想又所想，能所都没有了，想象也没有了。啊，所以叫不可思不可言。啊，一智取福，不曰智福。一不知取福了，也非智福。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我知道那是阿弥陀佛。给你讲真话。你不知道佛，那不是阿弥陀佛，你也不知道佛。为什么？你有分别，有执着，啊，你心里头有有有无，有非有，有非无，你有这种在，啊，这是什么？这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以非知非不知取福，亦非知福；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福，亦非知福。佛知立此四句啊，立此四句即立百非啊，佛知立四句绝百非，体力相对，相对。佛没有相对的，也就是说，真正转第七识，就没有对立了，对立就没有了。啊，对立没有了，什么境界呢？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真的是一体，一体当中有相应的，有感应的，啊，所以说不可称之，这个之你没办法称它，之不可称，故念佛功德也不可称也。念佛往生为不可称之之所称，啊，于此有意明。不了不可称之所以真正学佛人真正念佛人真正求往生的人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放下自性本具的般若就显现啊，本具的般若就是此地所讲的五种智啊。再看第三，三者不了大乘光智。一佛不能十度一切众生啊，众生无量无边，佛能度得了吗？啊，佛能度了，为什么我还没得度？我曾经在马来西亚遇到一位法师。他就是怀疑啊，佛真能度众生的时候啊，他说了啊，众生没有度尽他不成佛，我还没有得度他怎么成佛了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 佛以一切念佛众生，岂能戒得往生净土？这种怀疑的人很多啊，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啊。其实你对于念佛两个字没搞清楚，那真念假念啊？真念的往生了吗？假念的当然不能往生吧。啊，真念佛的啊，我们在讲学当中常常劝导同学的啊，我们把心换过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这样念佛决定得胜。心里面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口里头念佛不能往生，那不叫念佛人啊。真正往生的条件经上讲得很清楚，心净则佛土净，真心一念它是净，它是心清净的，所以它有感应。我们一天念一万声，念十万声，心不清净啊，它不成感应啊。道理就在此地啊，虽然不能感应，这个念佛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坏啊，而且种子很多，他念佛念得多啊。啊，哪一天语言成熟了，这个善根就非常深厚啊，要对过去念佛念得多啊。啊，因缘一成佛，他决定往生了。啊，什么缘呢？他真能放下。啊，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他的缘就成熟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是二心三心啊。你记住这一句话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别想。啊，什么也不说。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讲他干什么？你说他干什么？啊，好虚妄的，不好也是虚妄的。啊，般若经讲的那么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想他干什么？你说他干什么？啊，想就想阿弥陀佛，念就念阿弥陀佛啊，想就想无量寿经，念就念无量寿经，这决定得胜呐！啊，古德所讲啊，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故于阿弥陀佛作有量相，对之次矣，故言大乘广智啊，大乘广智就破这个疑惑啊，此智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也。啊，大乘经教里佛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 啊，不是佛没有能力度，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什么是无缘？不相信，不接受，不看佛经，不听讲经，啊，完全不相信，这就没缘了。阿赖耶里头虽然有种子，他没有缘。啊，为什么没有缘？应当是从小没有接触到。啊，从小所接受的与佛教与传统啊，大概都是相悖的这些知识。我们自己是过来人，晓得了。啊，家里面不信宗教啊，但是还信因果。因果什么？因果这是对人啊，杀盗淫妄的对象都是人啊，对畜生还要找杀。啊，这就对因果还有少许那么一点。啊，学校受的教育，不谈这些，说这些是迷信，说这些了，是封建时代帝王欺骗人民的，啊，是一种手段，啊，稳固政权的一种手段。啊，现在都不要了。那么遇到了也不需要。进寺庙门口经过不进去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啊。啊，我这样的，跟我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不是学佛法，他跟我讲的是哲学，也不是佛法。啊，可是幕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这很特别。最后一个单元，啊，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老师是哲学家，把这个东西是看作哲学，佛经哲学。啊，他研究，他对这个特别爱好。啊，所以在最后一个单元把这个理讲给我听，我们听了很有道理。对以前这种错误的看法才得到修正。啊，经过寺庙就想进去看看。啊，以前不进去了。啊，有一些知识水平高一点的，我们就向他请教，啊，可以谈谈了，啊，逐渐就发生兴趣了，啊，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学习，我们这一生把这个缘当面错过。 啊，让我们对佛教以后慢慢对所有宗教都生起了尊敬的心。啊，才知道啊，以前我们所学的、所想的全盘错了啊！啊，怎么可能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些法跟现代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他不能接受。啊，我们很清楚。啊，尤其是圣贤的教学，佛菩萨的教学，没有沉浸这个心态，你是没有办法起伏的。啊，即使出家修行，对经典、对三宝没有真诚恭敬心，你一辈子都得不到。为什么？你的怀疑没断过，虽然出家了还是怀疑。啊，出家的原因我们不必去过问。啊，但是他对于经典上这些关键的问题，他的疑惑没断了。啊，又没有机会深入经藏。啊，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了，世尊在世49年讲经，为什么？只为一桩事情，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断疑生信之后，那是第二个目标，帮助大家破迷开悟。49年讲经教学，就是为这个。没有一丝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我们真的知道，连须陀环身剑都破掉了，佛怎么可能有我执呢？不可能吧。啊，阿罗汉我执破掉了，何况是佛啊。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四见都破得干干净净的。啊，虽然是应化身，跟化身实际上是没有两样。啊，所以也要把佛看作普通人。啊，以为他的智慧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错了。有量就是有限量。对之此疑，故言大乘广智。啊，这是转第七识，啊，转第六识，为妙观察之。啊，是此之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欲明佛智，无不蕴在。蕴在是比喻，蕴在一切， 介入无语，故曰大乘，就无语涅槃啊。其所蕴在无限无际，故云广智。啊，这个蕴在就是教化众生，众生在迷，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悟是一个高的境界，迷是六道凡夫，悟了就是佛菩萨，把凡夫带进佛菩萨的境界，这叫蕴在。啊，蕴在哪些？蕴在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无余涅槃是一切众生本有的，他现在迷而不觉。啊，只要能够接受佛陀教诲，啊，接受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是原理原则，啊，你明白了。经典里面所讲的一些方法，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你就能回头，你就能救。啊，总的纲领原则是戒定慧三学。啊，学戒、修定、干学会。啊，三学必须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啊，为什么？真诚恭敬是你的性德，你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现在不晓得恭敬，啊，不晓得真诚，那是学坏了。啊，那是习性。不是本性啊，三字经上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不知道恭敬，不知道真诚，那是不善，不善是习性啊。所以首先你要把习性放下，回归到本性。佛法就帮助你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是人生真实的成就。啊，本经所说的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本善，啊，佛所讲的本来是佛，真实之际本来是佛，啊，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你全都能得到啊！啊，智慧没有边际，啊，德能也没有边际，相好还是无量无边。 啊，所以能帮助你断烦恼，能帮助你开智慧，能帮助你成就一切善法。啊，佛确实有能力度一切众生，欲明佛智，无不运在，运在一切皆入于这大乘。所运在的呢，无限无际，叫广智。又于诸法门知之穷尽，故名大乘广智。不是小乘啊！啊，对一切法门，对，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门。穷尽，彻底的明了，圆满的明了，透彻的明了，这叫穷尽啊！这叫大乘广智啊！故能广其群集，悉皆度脱啊，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啊，能够切一切众生的根基，都能帮助他。如来大悲大智啊，与诸有缘，无不运载而入涅槃。这是说佛他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条件一定是有缘能信能解，欢喜接受佛陀的教诲，这叫有缘人啊！你接触到佛法的教诲，肯定提升境界，佛会帮助你不断的向上提升。啊，佛决定不会教你一点点就把你舍弃了，佛不会的。只要你不肯不离开他，他一定帮助你圆成佛道。在我们这个时间难，除非遇到释迦牟尼佛。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都不可能，此地是讲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果你肯定佛有这五种智慧，你能不拜他做老师吗？你能学习他吗？你能不跟他学吗？不可能的啊！你不愿意跟他学啊，或者偶尔想学，偶尔有事情就离开了，这是你对于佛了解不够透彻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话，不了佛智，你才会懈怠，你会在懒惰，你才会去苦。那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你不会。那为什么？这个一生 成就无上道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没有第二次，你碰不到啊。所以无比的珍惜啊，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这个啊，这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